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吧。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度。今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受弱冷空气影响，气温较昨日有所下降，但扩散条件还不错，大气透明度较高，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时节气温起伏不定，正确的穿衣尤为重要，请大家及时根据体感变化调整穿衣。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气温2到5度。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气温8到5度。今天的能见度还不错，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高气压底部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今天的气温在10到-2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1，体感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体感干冷。今天光照和空气质量都还可以，晒太阳气象指数是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北京城每天早上最快乐的声音。前两天呢，我们为您播出过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相声夜行记，这个相声的原作者是郎德峰、陈文海、蒋清奎、贾宏斌、侯伯照、李培基等等。据说呢，这几位啊是当时交通大队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几位爱好者集体创作的这么一个夜行记，曾经在报纸上不同的刊物上也发表过。那么最先郭荣启先生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当时的小段夜行记，他觉得这个题材很不错，进行了2度创作整理加工，搬上了舞台，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录音。另外呢，郭先生的高祖，天津的相声大家常宝霆先生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也表演过这个夜行记。当然了，侯大师的夜行记啊是名声最高啊，结构很精巧。在10多年前，由连春明、方清平创作，由李金斗、李建华两位名家合作表演的新夜行记也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一方面是向艺术大师、向前辈致敬，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成功的反映新的社会现象的作品。我们请您欣赏李金斗、李建华合说的《新夜行记》。 二爷，二爷， 我怎么成二爷？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那么你是 大爷？ 你是谁大爷？ 你别多心啊，绝不是占你便宜。你比我小，你是二爷；我比你大，大爷，对不对，各位？ 你这话我听明白了 啊， 你这个说法不对， 是吗？ 那不叫大爷， 应该叫 大爷。

这车一定要看好啊，如果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这您放心 啊， 这路车没人会偷。 废话，这车你哪儿找去，世界第一啊。 为了保险起见，捧。 这怎么回事？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这回偷不走了， 扛着炒勺就进了饭馆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好，把你当大师傅了。谁炒菜的？你看清楚一点。 嗯， 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 我说几位怎么样啊？随便搓啊，爆搓，点菜，哦，一算账400多块， 怎么花那么钱？ 哎呦，光啤酒就照了6000呢、啊，你也喝了吧？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一口没喝，来瓶二锅头。 啊，嗯，你这可更厉害。哎， 哎， 你喝。 哎，这二锅头可不错。 怎么不错？ 不上头。 他可串腿呀、啊！ 哎呀，不错，几位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现在就可以走了。 怎么走？ 再见，打车回家。 怎么不让你坐你这车了？ 废话，再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一顿啊！ 再一颠弄又饿了。 哎呀，走了， 我 再见、哎，拜拜。我也走了， 你也打车回家。 我开我这车回家。 啊。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这夜里警察都睡着了，谁看得见呢？ 你这人胆子太大。 哎呀，开着我这车就出来了、嗯、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好嘛，拧着花都上来了。 哎、正走着呢，哎，前面有一平板，拉了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这是 上饭馆拉泔水的。 哦，拉泔水的 啊、 嗯、哦，拉泔水的车躲着点，留人我拽着你。 你嚷什么？喇叭不完了吗？ 废话，我这车上哪有喇叭呀？ 我把这茬给忘了。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怎么 追着尾了？ 哎呦，也搭着我这劲儿大点，这平板车呲溜就奔你歌厅去了。天儿太黑呀、啊，经理就出来了。嗯、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那是扎皮吗？那个。 看见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我可就跑了。 啊， 往前一看是个桥 啊， 一溜小红灯，嗯、这是什么意思？ 这。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嗯，哎，这就对了， 嗯嗯啊，我说那个， 嗯，你这干什么？ 警察说五魁首，我说666， 划船来了 啊！我告诉你，趁着乱着功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你到家了？ 掉河里了？ 是啊。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来，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 嗯， 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是处，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鸡声，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艺术家李金斗、李建华二位合说的相声《新夜行记》。在社会生活当中，公共交通当中，还有一类人呢，经常给人添麻烦，经常造成一些人为的拥堵，就是看热闹的，还不够他忙活的呢。我们请您来听听这段看热闹，马志明、谢天顺合说。 观众有的爱听快板， 对， 有的爱听大鼓， 爱好不一样， 有的不爱听曲艺， 嗯， 爱什么知道吗？ 爱什么？ 爱京戏， 哎，有戏迷， 有的呢爱看电影， 哦， 一个人一个爱好， 对， 有的人不爱看节目， 爱什么呀？ 爱养花， 这也是陶冶情操， 大盆小盆端出端进养活花， 对， 有的好养鸟， 嗯， 提了这鸟出去溜溜，这叫哨哨， 多大功夫？ 有的人呢买了鸟啊不养， 干什么呀？ 放喽， 哦，这叫放生。 也有见了鸟啊不养也不放， 他是 弄死 弄， 什么都有啊，一人一脾气 啊， 啊， 有的人爱宰鸡，宰鸡宰鸭子宰鹅， 嗯， 有的人好宰蝎子，有爱掏耳朵的， 嗯， 给自个儿掏完了给别人掏， 嗯， 我们这儿姚雪芬就这样，